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刘畅，今天的小站早读要跟您一起分享的是诗人宋林的作品《老人》。这首诗他描写了养老院的老人们当下的生活状态，还有对过去的回忆，同时呢也衬托出了老人们生活的沉寂以及他们对新鲜生命的渴望。希望听过这首诗之后，能够让你发自内心的去关心我们日渐衰老的父母和长辈们。老人，宋林。在夏天孤独的山中喝茶，在养老院走廊的椅子上移动棋子或药瓶，闷热的下午仿佛比一生冗长。计数时日如今已不太需要，一种死亡，硬面包一样的死亡，难以下咽。某份通知书还摆在桌上触手可及的地方，接骨木已经2度开花了吗？那朵云是否必定会飘过来，为他们擦去额头上的湿汗？此处生命像岩石，正悄悄风化。眼里盈溢的不是泪水，而是酸性的回忆，模糊的波动。偶尔，一只沙哑的小调从院墙外经过，那些木刻的脸尽都在凝神细听。今天的小站早读就到这里，如果您想像我一样成为诵读者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诵读小站。感谢您的收听。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继续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白天到前半夜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将达到大雨量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并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要注意防范，外出要关好门窗，带上雨具。在此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局地暴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铁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天津啊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咱们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呀，首先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我们要和您一起分享的呢是马志明先生啊和王佩元先生、苏文茂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一段传统的群口相声酒令。 像您这个演员 啊， 也经常参加这个庆典活动吧？ 哎，一般呢，有的公司啊开张啊，或者搞个什么纪念活动，我们要请一请都要去的。 甭管这宴会少不了 啊，是人有招待吗？ 你爱喝酒吗？ 我呀， 啊， 嘿，而每顿饭都得来点儿， 来多少？ 啊，二两三两不拘数， 就这么干喝。 哎，怎么也有点菜呀？ 没说这意思 啊， 我是说呀，就也不行个令啊，助助兴。 哦，您说酒令啊？ 啊， 有时候也搞这个。 有 划拳行令， 我都会什么呀？ 击鼓传花、催迷、杠子老虎机、日本拳我都会。 哎呀，你这个都老掉牙了。 哦，那您 来是没劲没劲。 不是，您说这酒令什么酒令啊？ 新鲜的 什么呀？ 咱来个找节日。 找节日 啊？ 怎么个找节日啊？ 一年多少月？ 12个月呀。 12个月。 嗯， 咱俩人啊， 嗯， 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 啊， 要找出12个民族传统的节日来，行不行？ 哦，找这个节日， 找出这节日，大伙儿一听，嗯，承认、 啊、哦，承认， 这算赢了， 这就算赢了。 哎，找出这节日一听没那么节，完算输。 哦，是这么个游戏， 行吗？ 不是， 咱来呗。 不是，您说这个找节日 啊，他这个他是这么着，他这个我呢， 看这意思你没把握。 也不是，他这个生疏一点，他、 啊、 我这头一次呢。 那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可以找个人帮忙。 能找人帮忙？ 可以。 找谁呀、啊？ 我看刚苏文茂在那儿蹲着呢。 啊，来了， 叫他帮你不一样。 请他 啊， 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俩人这玩行吗？ 哎呀，这是玩儿 哦， 这 给我点便宜， 不往心里去， 那就不好意思了。 没事没事， 好的好的，苏先生，哎哎呦，苏先生真来了， 哎呦，哎呦，苏老师，哎呀，苏老师，我得麻烦您点事儿。 哦，有什么事儿啊？ 这个志明老师啊， 啊， 刚才啊想跟我做个游戏。 哦， 这个游戏呢就是酒令，他这酒令可新鲜。 是啊， 他说呢一年12个月，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找这节日，找出来大家一鼓掌承认了，这就为政令，这就算赢了。 嗯嗯， 找这节日大家一看没有不对，为乱令。可是您知道我这个对节日的东西不行。不， 裴元 啊， 哎呀、啊、有我呀、啊、咱俩我帮助你说呀、啊、 您能帮我找 可你可 好了，我算请对人了。 我这学问你还不知道？ 我知道啊，知道 就是 啊。 你看他一年能找多少节？ 他要求找12个节日， 一年找出12个节 行吗？您 哪有什么呀？ 啊， 你告诉他咱能找24个节。24个？ 真的啊？ 那没错。来来来， 跟您这么说吧， 啊，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就跟您玩这种游戏 玩。 而且苏老说了， 嗯， 他一年能找出24个节来。 24个节？ 多大学问？ 24个都什么节？ 您等一会儿啊，他问了，您这24个都什么节呀？ 哎，这不就现成的吗？ 什么呀？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啊，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哎，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怎么样？ 真是有学问。 就是， 哎，您听见了吗？ 哦， 啊，就刚才说那些个， 这个 啊， 24个，这叫什么呀？ 节日， 这个啊， 不节日吗？ 这叫节气呀、啊。你翻翻日历都有啊， 节气， 24节气呀、啊。这农民呢、啊，根据这24个节气耕种除刨。 这种地用的。 哦、不，那您说的呢？ 找节日？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啊 啊，人家说您说的那个噜噜噜噜噜噜，那一点对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我问问啊， 哎，让他， 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 嗯， 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啊？您能告诉我们？ 比如说吧， 啊， 九月初九， 嗯， 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您说呀， 这叫重阳节。 哦，这么个节日， 就找这个节日。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 嗯嗯， 人家说了啊 啊，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哦、找这个， 找这路节， 那也没问题啊， 也没问题。 我帮你说 哦， 怎么样？ 好啊 啊， 好好，就 咱俩。我看你 啊， 不管怎么说 啊，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对对对，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那是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没错。 行行， 就给他这么定了、 哎。你问问他 啊 啊。你告诉他，你啊，咱得分分，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你问问他，谁占单月，谁占双？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你们挑， 我们挑， 随便。 哎，苏先生 啊， 他让咱挑， 咱挑 啊。 你问他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我问你，这个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当然得单月先说了。 他说是单月先说， 单月先说。 嗯， 这么办 啊？ 让他占单月， 为什么呢？ 单月先说呀。 啊，对呀、啊， 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呵，嗯，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啊，嗯，哎呀，您可太聪明了，让他先说， 让他先说。 马先生， 啊， 我们商量好了， 啊， 给你点小便宜，让你先说。 可以啊， 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先说吗？ 啊，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谋画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你带酒了吗？ 哎，打酒去，让打酒。 你得打。我带来了。 哦，你带来了。好啊， 我给你拿去。 哪儿呢？ 哎， 这回咱俩喝大了。谢谢你。哦、不是，这就是酒， 这就是酒， 这就是酒。 别动，别动 啊！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苏爷，他说这就是酒， 这是酒， 这是酒。 哎呀，这咱不明白 什么？ 那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拿脑袋喝呀。 哎，他说拿脑袋喝。 拿脑袋喝 啊？ 那怎么喝呀？ 啊，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不知道， 不明白呀。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啊，不明白呀。 就这么喝。 他说就这么喝。 行。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什么不明白？ 这个单双月站好了。 嗯， 他先说。 对对对对。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 嗯， 大家也公认， 嗯， 有这么个节， 嗯。 这叫什么政令？ 对， 政令敬酒。 咱得问问他 怎么敬法。 我问你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政令啊。 这是政令。 对， 这政令怎么着呢？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敬酒三杯。 哎，对对对对， 这咱不明白。 什么不明白？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怎么敬不知道啊？ 不明白呀！ 啊，就这么敬。 他说就这么敬。 哎呀，这我。我还是不明白，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哎，咱们说了 啊。 这个， 咱双月啊， 双月 啊，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啊，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这我得问问他啊。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这叫乱令了。 那乱令怎么办呢？ 罚酒三杯。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这我还不明白 啊。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还不知道？ 不明白呀。他说就这么罚。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嗯，我明白了。 人家都哪的事，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行了，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了。我明白了， 那就让 咱开始说了啊。 说了说了，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由您开始说。 我站单院， 您站单院。 我先说啊， 从哪儿说？ 一月， 从一月说， 也就是正月。 嗯嗯， 正月十五， 这什么节呢？ 元宵节。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啊， 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 你问问 啊。哎，苏先生， 嗯， 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有。 哦、 有 这节， 有有有、 哦， 元宵节嘛， 啊、 哦，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扁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吗？ 我听过，听过。 这这有，有问他怎么办？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敬他。 哦，对，我们得敬你。 这这 别别动，别动。 哎，不是 你没听清楚、 哎，他这怎么意思、啊？ 你教的很清楚。 哎，这人，您跟他聊聊，您告诉我，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你等一会儿。 啊， 咱可不许矫情啊！ 谁矫情了？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啊、对呀、啊，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是啊， 啊， 这正令谁找上来的？ 你呀、 啊，对呀、啊，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哦，你找上正令，我们喝。 哎，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哎。 喝去，喝！苏先生， 啊， 怎么咱们喝呀？ 那当然了。 怎么了这是？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家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怎么办？ 对。 你明白这道理， 把这厚道毒死。 对， 这回啊，咱喝 喝， 不给你留后路。 那当然是， 您躲开，我 这点你放心 啊。 不管怎么说， 嗯嗯，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没错，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他哪成啊？ 就是， 你闪开，你闪开。 哎， 干嘛呀？ 哎， 喝酒，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该我们说了啊， 嗯， 先生，该咱说了， 该咱的了。 咱是二月， 咱二月， 您说， 二月初二， 二月初二， 嗯，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龙抬头。 我问你什么节？ 不是，他问什么节？ 抬头节呀、啊。 哎，对，抬头节呀、啊，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没这节， 乱令了。 他说乱令了， 乱令 了， 没有，没有， 没有，问他怎么办？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罚酒三杯。 他说罚酒三杯， 罚。 哎，这回得罚。 别动，别动。 我这个，哎，你看他又 刚交代的很清楚。 不，你等一会儿。 什么又等会儿？ 你这人， 哎，刚才你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就是啊。 啊，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我们乱令了。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哎，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我喝呀、啊。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哎， 喝去， 又喝去。 喝， 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咱不能矫情。 怎么又矫情了？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啊、 咱说乱了 啊啊！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这就是。 那您这意思呢？ 喝呀， 这得喝。 当然得喝了，来 喝。 嗯，罚酒三杯。 哎，来。 哎，黑元， 嗯，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 那什么， 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该我的了。 您是三月， 三月， 嗯， 三月初九。 您等会儿啊， 嗯、 他说三月初九， 你问问他什么节？ 哎、对，什么节呀、 啊？寒食节。 有这节啊？ 你问去， 我得问问。 问呢， 苏先生 啊，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有， 哦，这节也有，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 嗯、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我不知道。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哦、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 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哦，这么个寒食节。 对对对、你问他有、怎么办， 有怎么办呢？ 敬酒三杯。 他说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那就敬啊。 哦，那就得敬。对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该、你们的了。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咱是四月了啊。 四月。 四月。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乱穿纱。 乱穿纱。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穿纱节嘛。 哎，穿纱节嘛。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他说又乱令了。 乱令怎么办？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呢、这个 该我的了。 该你说了。 我是五月 啊。五月。 五月初五。 什么节啊？ 端阳节。 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 有， 我就知道这句。 五月初五端阳节、 是是是， 又叫端午节。 这我知道。 吃粽子， 吃粽子， 爱好纪念屈原。 是是是，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甭问，接茬喝、来吧啊。 行， 苏先生，苏先生、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 这点你放心， 让他得喝啊！ 当然了，这不快半年了吗？后半年全让他喝， 全他的啊！ 您瞧， 这是您说的啊！ 这六月就不错， 刚才说了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六月六看古秀。 人家问什么节？ 古秀节。 哎，古秀节。 来古秀节。 他说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啊，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什么顺口溜？ 那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那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有这个古秀节啊。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萝半斤，两个萝卜。 乱七八糟，你说什么这？ 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没这节。 他没这节。 哎， 没这节。 没节问他怎么办？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喝完了。行，让 您说吧。你说 七月了啊？ 七月， 七月初七， 什么节？ 七巧节。 等会儿。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 有 有有，肯定得有。有就甭问了，接时间来吧啊。苏先生，可是到八月了啊。 放心 啊，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您动动脑子吧。 没错， 你是说 这回准让他喝酒。 真的啊。 八月，八月初八。 八月初八 什么节？ 他问什么节？ 我的生日。 哎， 他的生日。 走走，天您快躲开吧。 怎么了 苏先生 啊？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这各位观众您听着，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这不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您这是，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啊， 咱俩人呢、他是一个人 啊，知道，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不是我，我告诉你啊， 啊， 咱呢，我想了， 想什么？ 咱占月份占错了， 占错了。 嗯。这个节日全在三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哎，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呢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对呀、 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是吗？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

上睡着，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饼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啊，我们要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了。不久前呢，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欣赏过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卖挂票。这段作品呢，马三立先生啊也曾经留下过非常精彩的录音。马洗澡的这个人物形象呢，可以说也是深入人心。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来一起重温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 爷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哦，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时文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哎，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他都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京剧呢，他就得呀，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那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是啊， 哎，你别忙，他就不是，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哎，跟别忙。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上你都懂。你听这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慢。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 哦， 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啊，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不能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是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儿，乌黑鸭， 嗯， 不信，乌黑鸭，你带神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神讲， 哎，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 乐意了，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 哦， 给犯人就好有好处。 嗯， 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子，乌黑鸭，行了，这行了， 怎么 乌黑鸭不善为非作歹之人，相信审问。好了。 哎， 都坏了， 怎么 倒霉？ 哎， 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都倒霉， 怎么着？生气了？ 要干嘛？这戏剧可深，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这舞台上这个。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那你啊？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吗？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识。 是啊。 你怎么不认识我？ 您是哪一位？ 杨。 杨。 杨宝森。 杨宝森。 啊。 你是杨宝森。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哦， 我不是杨宝森。 哦，您是谁？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我给他蹬三轮。 哦， 这多年了吗？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那玩意儿那？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他蹬三轮蹬我。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哦，送了他了。 我不姓杨。 哦，您是 马。 马。 北京给打听打听。北京给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 马老板，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哦，一家子。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对。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哎。我们科班的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听说过， 喜连城 啊！ 哎，我是喜字的，雷启宏知道吗？ 雷启宏大师兄， 哎，好， 哎，知道， 我们一块的 啊。 这还用说吗？ 啊， 雷启宏，侯喜瑞知道吗？ 知道， 侯喜瑞 知道， 喜字吗？陈喜兴 啊， 康喜寿， 哎， 魏喜奎没魏奎。因为他魏坤他改大鼓了 啊， 他改大鼓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魏喜坤有什么喜坤我忘了。 哎，刘喜坤， 刘喜坤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 洗澡， 我修脚， 修脚干嘛？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吗？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啊、哪个洗啊？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哦、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早 啊 早 早是那个 啊， 这个字儿，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啊 草 李胜早那早，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清我还把他忘了、 啊、 李胜早 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 哎，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啊、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但是我服李胜早爱着你什么？